即係近年，即係你對維權律師又好，宗教團體又好，你去到七一啊？呢、這個0371其實佢都係採取咁嘅手段啫嘛， 唔係好簡單啫、啊。我喺美國翻嚟，帶一支八九六四嘅酒，係兜雲全世界嘅，由中國成都，因為舊年嗰啲人開始製噶嘛呢支酒， 啊、 叫銘記啊嘛， 啊 即係扮個招牌名啊蘇記啊， 嗰 啲咁呢個嘅譚記啊。啊！曹记啊，嗰啲咁样啊，即系以前嗰啲名字啊，八九六四啊，兜匀全世界先翻到香港啊？点解咧？因为你要运出中国系有困难噶嘛，系咪？先去印度，再去中东啊，唔知系咪杜拜定系边度啦？再去法国，再拎去美国先至翻到香港。 好似奥运圣火咁样咯， 兜匀全世界啊！呢、這个 big journey 啊，真系 就奥运圣火咯，系 long struggle 啊！不得佢背后有个意义，都系兜翻转头，用一个月嘅时间， 都要翻翻嚟。 喂，你中国点问嚟香港啊？ 系 咪？原来啱啱我咁巧喺华盛顿，我接咗翻嚟啫，大佬。 哦，即系你啊，全圣火啦， 我系最后一棒啫，佢、 啊 okay、 交俾支联会啫。 啊， 有冇 plan 过？ 你谂下，你头先想讲嘅打压于萌芽状态，嗰四条友 系。 贪得意玩啊，串老共啊，喺个微信里边卖89.64呢支咁嘅酒，其实都系贴个 label 落去嘅啫嘛， 系嘛？ 颠覆国家政权， 唉， 大哥，咁玩下啲交嘢啫，嗱，你呢啲嘢都系玩交嘅一部分啊，大哥， 你 玩嘅政权咋？ 你又传得咁开心啊，但人哋要坐监喎，大佬啊！ 哇，系啊，真系大镬啊！喂，所以你话。如果你香港的民主同中國的民主是互相排斥的話， 哎 呀，什麼道理，什麼邏輯？中國如果沒有一天沒有民主，很簡單的道理啊，僆仔，主要矛盾嚟嘅。你喺香港都唔使玩啦。張德江噏乜嘢最近？咪以我為主咯，一國之下的兩制咯，係咪？你是不滿意啊？但呢個係佢後期收窄咗一國兩制嘅定義啫。嗱，我唔同你辯論呢一個問題先，而係話在於，如果你中國繼續係咁強權當道嘅話，你有撚運行，我話俾你聽，你準備移民算鳩數啦，你一係就做建制派啦，好周鼎咁撚樣啦，你有撚運行啊，而家喺香港。 唔系，不过我觉得咧，你而家 你都唔面对现实，你出嚟搞抗争，你连个主要矛盾都界定唔到、 嗯， 你喺度乱噏，你噏嗰啲嘢咧，只能够俾我判断就系咧，你同当权者咧系左右翼系双翼齐飞啫，因为都系 reach 同一个结论啊嘛，中国唔需要民主嘅，唔需要平反六四嘅，建设民主中国关我乜事嘅？ 或者另外一个 谂，当权者的理由不同，但系结论一样。 喂，呢个是正常一个谂法啦，即系用另一个谂法，就是你会见到而家嗰啲学生是受陈云嗰一套香港孤立主义的嗰个谂法是好影响得好深。因为陈云讲紧华夏就是香港而家先系一个真正的中国嘛，你就要隔绝开俾共产党所染红的中国，你先至有条活路嘛。呢、這个系 共产党， 佢哋 一个政权嚟嘅啫，佢可以落台噶，可以有落台嘅一日噶。喂，佢嗰啲道理不外乎头先讲身份，一国两制，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做咗几十年都做唔到。你几多岁啊？廿几啫，而家人均寿命长啦，起码都七八十啦，大佬系嘛？ 嗯。 喂，嗰样嘢做唔到，所以唔做。喂，呢啲系咩 logic 啊？呢啲又呢啲咪僆仔 logic 咯，系嘛？搞唔掂就 不過我覺得今年唔同嘅，有啲唔同嘅就其實你喺墨本土派咧冇政黨冇任何，即系葉普成佢哋都散曬啦。即系如果你話政黨層面， 所以危險噶，即系話如果冇一啲咁樣嘅中介嘅人，我當政黨啊、政治組織係呢啲中介人， 佢哋真心咁諗咯。佢哋真心咁谂咯。 喂，你呢一套嘅思考系危险噶，包括系冇用论，包括系冇能力论。你我头先啱先喺 Facebook 睇啫嘛，有条友讲啊嘛，你连700万人嘅香港嘅民主都争取唔到，你点可以话你自己可以争取到13亿人民嘅地方啫？喂，梗系唔系700万去争取啦，梗系要大家一齐联结啦。几时话我帮佢可以顶咗佢啫？